no good for me, darling. Yeah, you turn me away like I'm begging for a dollar. Begging, oh, how you hold me, I just chill inside and nothing frightens me, baby. 发映涟漪，一白不沾湿机，和同尘干白长舟渡孤西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？ 前就跌撞，夏时梦长，秋时愁短，清冽途上不愿望，薄情于世谈笑于忘，世境冷眼没牵肠，难与疏淡，难在得失，难是求而不 时间如幻想时间，无论聪明与笨，无论你长我好几岁，无论我怎么唱，你都会虚心赞美。

活一些。 Thank you.

人在春秋茫茫，

出一步就诚实。

子，空着双手站在我面前，孤独的人假装在冬眠，难过的人笑得最灿烂，每条路都有终点，

城市找到幸福，找到幸福。

慢的对方，我们此时此刻幸福着，拥有着无比绚烂的时光。 这城市一摊开它孤独的地图，我怎么能找到你等的地方？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尽情唱寂寞挣扎。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尽情唱寂寞挣扎。